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塞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从此河边沙盘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魔盛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盛，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定于9月3号上午10点在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到时候将进行盛大的阅兵活动，请社会单位和各界群众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北京田径世锦赛的精彩赛事每天吸引了数万名观众前往鸟巢观赛，仅28号的比赛观众累计就超过了84000人次。位于鸟巢4个方位的6块大显示屏分角度播放赛况，让观众全方位清晰地观看比赛。与此同时，鸟巢还实现了 WiFi 的全覆盖，方便观众分享观赛感受。市交通委发布消息说，从9月4号起，本市机动车出行需求将大幅反弹，加上大中小学、幼儿园开学、中秋国庆临近等多重因素影响，道路交通运行面临巨大压力。预计9月6号、7号、11号等8个重点工作日，高峰交通指数将突破9以上。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到2020年，本市现有的116所中职校将缩减到60所，将近一半。东城区、西城区的中等职业学校将向郊区县疏解。北京大学近50名新生党员和69名国防生昨天先于其他新生到校报到，接下来他们将分别进行为期4天和7天的培训。据了解，今年是北大连续第9年举办新生党员培训。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珂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一下天气，早晨本市有分散性小阵雨，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有雷阵雨天气，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具体天气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升级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将继续邀请 中国木偶剧院的总经理赵永庄老师和大家聊聊他们正在为大家演出的大型舞台剧《英雄王二小》。赵老师您好。 您好，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杨瑞他这次呢是演王二小这个角色、那杨瑞可以说是中国木偶剧院的一个优秀的青年演员， 是 啊，他演了很多的角色，深受小朋友家长的喜爱，猴王闯东海， 猴王 精卫， 包括丹顶鹤，飞吧丹顶鹤里边的瞿秀娟，娟子 啊，娟子也是他演的啊、 还有桃花公主的小桃花，这是应该是木偶剧院转体改制过后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我们是2008年从北京舞蹈学院和戏校招了30个青年演员，然后进行培养，他们现在既会表演木偶戏，到中国木偶剧院表演木偶戏是看家本领，又会歌舞、话剧、音乐剧。杨瑞是里面最优秀的，他每个角色认真的去体验去钻研。按说小孙悟空小猴王和徐秀娟简直是两回事儿。 对呀， 少年孔子里边的刘轰和桃花公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特别王二小他演一个小男孩，而且他演王二小的时候他生孩子才半年，还在哺乳期就开始排练演出，所以他我们都说他就是为剧场而生，是我们木偶剧院的形象。 还真是啊。那杨瑞呢，我采访过他，我觉得他很全面，他就是塑造角色的时候他把握那个角色的那个拿捏的尺度特别的完美，可以说哈，演什么像什么，这很难得。 对，我觉得呢从他身上可以看见我们80后90后那种独特的追求个性，对职业的那种专精。他还在哺乳期间演王二小，其实王二小的舞蹈动作很大的，带着鬼子兵真是要跑的。 我看这里面还有大跳，是吧？ 啊，他都练。他现在既会练又会跑又会跳。包括每一场戏都是自己练台词儿，一般好多木偶演员呢台词是先录音来表演，但他坚持每一句台词都是自己现场说，这样跟观众更有亲近感。 对，而且更真实感哈。 对， 赵老师在排演这部《英雄王二小》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说让这些演员去深入一下生活，毕竟那个年代离我们还是有点远了。 我们是两种方法，一种是请战斗英雄来跟我们讲现场的战斗故事。有一个就是西柏坡那边的人，他虽然没有参加过抗战，但是他是抗战的后代。这一位严先生在去年7月1号我们上党课，同时也是王二小建组会上专门来跟我们上了一场生动的党课，把当年西柏坡就是平山游击队怎么跟鬼子周旋战斗的故事给大家讲。另外我们呢也带我们的演员到抗战胜利的博物馆、纪念馆、卢沟桥这些都去现场去体验，所以他们感受很深，就觉得呢就是怎样在反映抗战这个大背景，能够把当时孩子的那种特殊的个性能够表现。所以里边呢还有王二小喜欢吃煎饼喜欢吃大葱还有个王二小崇拜的一个八路军小战士，王二小13岁，那个八路军小战士才15岁，小马哥跟着小马哥他的 一块儿都上了战场，结果看着小马哥在他面前亲自牺牲，牺牲了他都不相信就死了吗？后来这一下就让王二小就震撼很大，就成熟了，战争就是死人，就是牺牲。 嗯，在这部英雄王二小大型舞台剧里面，除了王二小哈、是杨锐扮演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员参与。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角色、是一个敌人的翻译官，是我们二级幕表演艺术家宋泽超，他过去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栩栩如生，那个翻译官的就是那种形象，一下眼镜打碎了，他到处去摸眼镜，结果去摸呢，看见一群牛来了，他以为那些牛看不清楚啊，还有是皇军来了，结果是黄牛来了嘛，人家都说这黄牛皇军，你看都穿着黄，因为离他有点远，他就去追，结果去追牛，那些牛就拿梯子来踩他，当然挺好玩的。王二小的妈妈是李亚茹扮演，是我们也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对， 木偶表演艺术家， 她也是我们四个一批人才里面的一位、哈、我们的同班同学。 结果李亚茹也表演得非常好，就是既爱王二小又担心他，对王二小成长当然是很重要了。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呢，就是我们的演员队队长，也是我们的艺术副总监，叫王磊。在这个里边呢，演鬼子的队长。 哦，他这次演鬼子呀、他的跨度也很大耶。 是啊，他以前是演王子， 演孔子的老师， 孔子老师，还演那个《精卫传奇》里边的神龙，结果这次演鬼子的军官，也特别像。 我记得上次我采访还是因为他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他演里面的那个爸爸。 小头爸爸。 嗯。 所以中国木偶剧院的演员们呢、真是非常了不起。木偶艺术、木偶技巧是看家本领。 嗯。 但是他们什么都会演。那个鬼子军官也演得很有意思，他不是一般的像人家。经常舞台剧上来容易表现有点愚蠢， 是 很精的 啊、 也是跟着跑哦，就是带到鬼子包围圈的时候，跑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觉得好像不对，但是个翻译官呢想立功嘛，就说你放心听我的，结果跑进去了，最后他把翻译官打死了。但这个里边非常的就是我们的演员队长也塑造了一个形象，也很不错。所以这个里边不仅是王二小，你看，高粱杆、小黄牛这些群舞，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舞蹈特美。 中国木偶剧院呢，好戏是一部接一部哈。 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还给大家 透露一下 好消息。我们获得了央视动画的独家舞台剧版权，《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演出。这一个戏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仍然常常爆满。所以说我们在王二小9月3号演过后，我们就要开始要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更可喜的是呢，我今天首次披露一个重要的消息。国庆节过后，10月17号，《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第二部叫《大头儿子与哑铃侠》。哑铃是一个 锻炼的一个器械， 对一下、现在孩子们 小胖墩 喜欢强身健体，哑铃侠不仅教他们怎么健身，更重要是怎么健脑，很现代，既有爱心。又有童趣，哑铃侠瞬间会变成像蜘蛛侠一样，好、他会18变。另外呢，我们还获得了猪猪侠的舞台剧的独家版权，就是在阅兵之前本周6日就要演猪猪侠豆豆弟弟。然后呢，在国庆节我们还要就是要演我们的原汁原味的木偶戏《美人鱼》。 嗯， 天鹅湖和黑猫警长， 嗯， 还有喜羊羊灰太狼。 你看这一部接一部都是孩子们喜爱 的, 嗯, 嗯，明年我们还要把大家特别喜欢的绿野仙踪和木偶奇遇记要重新精编， 嗯， 这些戏都演了十多年了，现在要重新改编，从舞美从剧情都要改，好，所以有个崭新的面貌奉献给大家。 嗯，我知道中国木偶剧院呢不仅服务于北京的孩子，而且呢还为全国的孩子甚至世界的孩子演出，那在这方面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中国木偶剧院呢我们每年要演3200场左右，在中国木偶剧院大剧院要演1000场左右，中国木偶剧院呢还有个小铃铛经典剧场，就是看原汁原味的木偶戏，小熊请客、狐狸与葡萄、三只小猪，这些经典的原汁原味的木偶戏，藏头木偶戏，小铃铛剧场常年上演，每周也要演12场左右。我们在北京动物园一个动物城堡大剧院，每天也要演3场到4场动物总动员。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花香剧场，就是世界花卉大观园北门一个花卉博物馆，我们也改造成那个花香大剧院，可以在那个里边也演我们的一些经典的木偶戏，桃花公主啊、大头儿子啊这些戏。那么在全国各地，当然也包括北京的 郊区、 嗯、我们每年还要演1000多场，远到新疆，南到海南岛、广州、内蒙古，基本上第4一级甚至有些县一级我们也去巡演，每年巡演也是上千场。 嗯， 所以这样木偶剧院呢今年就被评为5个儿童剧的第一，一个是木偶剧院，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是全中国第一具有活力的剧院，因为演出800多场。少年孔子是单场在一年就超过300场以上的国学教育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刚才我也介绍我们创作的这些节目，无论是孔子、精卫、猴王、王二小、娟子，都是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的形象，评了一年一个剧团超过3000场演出也是最多的。 哦，我知道您创新改体都是做得特别的好，您刚才在给我们介绍中国木偶剧院的这些剧目的时候真的是如数家珍哈，就作为一位领导这么能够细致的了解自己的木偶剧团里面的这个剧，我相信也是不多见的啊。那您对您这些年的工作您满意吗？ 首先我感觉到我是履职尽职了，我就说我工作有3个习惯，每天到剧院我肯定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每一个细节我要去看，哪一个海报过时了，哪一个绿植有的尘土我都是清楚的。每天晚上在10点钟我必要看3个微信，一是票务中心主任发来的明天后天星期天现在票房卖了多少，还有空场多少，建议该怎么做。第二个是户外的演出队长发来的，赵总我们今天已经到了郑州，我们到了武汉，我们到了重庆，演出了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全员平安，已经回到驻地了。第三个短信呢，那当然就是木偶剧院总值班，我们已经前后消防、舞台、后台、霓虹灯等等全都正常运行，我才能睡觉。当然在创排节目，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木偶剧院有一个我们要坚持下来的，我们提出来了4围绕的工作方法，叫艺术围绕生活转，演员围绕观众转，2线围绕1线转，经营围绕效益转，经济效益和收益效益相统一、嗯、特别是第一条，艺术要围绕说生活转，这一点呢我们木偶演员们非常有体会。比如说今年我们创作的飞霸丹顶鹤，就是徐秀娟救丹顶鹤的故事，才开始就叫丹顶鹤的故事，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丹顶鹤的故事。 对对、嗯、 我们剧本写好了，给专家、给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看，给老师们看， 那些看了都很感动，就说你们写的真好。徐秀娟呢、啊、大爱为了救丹顶鹤都牺牲，但是呢我们不想去看，这个给我们很震动啊。 他们为什么说不去看呢？ 他们说太高大上了，我们学不了，另外我们的孩子不想当英雄 啊、哦、 看了太悲哀了。 嗯， 因为这首歌你听了都要流眼泪， 是 拍出来肯定要掉眼泪，这一下对我们很大的震动。我们是主题先行，根据这首歌我们也到现场去塑造的形象，我们当时就是高大上。但是现在好多家长和孩子他们都觉得他们学不了，因此回来我们说重新要改，既要塑造徐秀娟的英雄形象，但怎么让那个英雄要接地气。好，找到了他养丹顶鹤和小丹顶鹤赖毛子之间这个感情和友情。赖毛子最后从不接受娟子不愿飞，天天去捣乱，到后来甚至赖毛子是一个丹顶鹤呀、啊、都会喊娟娟，他们之间娟子也听得懂赖毛子和小丹顶鹤们的 叫声 语言、嗯、他们哪一种叫声是想吃饭了、啊、饿了，哪一种是想睡觉了，哪一种想玩了，都知道。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围绕着生活，但是这是真的。我们就到徐秀娟生活那个地方，他们都要去了解动物的语言，而且把这个主题从宣扬大爱奉献把它变成励志。小丹顶鹤要飞，娟子教他飞，这一下老师家长孩子都接受了，我们孩子到学校就是要励志，就是要学习嘛，所以连名字都改成叫飞吧丹顶鹤，而不是丹顶鹤、 哦、所以这就是艺术围绕生活转的一个例子哈、嗯。你看连这个剧目的名字都已经改成了贴近孩子， 是啊、嗯、这个故事跟我们很深。结果我们到国家大剧院去首演之前，免费让朝阳区的孩子们呢已经来看了十多场的，看了就请他们体检，看了就体检。从第一场到国家大剧院演，一大半都变了。